欢迎收听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十三》，东野圭吾原著，大哥工作室制作，由新经典文化、咪波文化联合出品。第二十五集。听见婴儿的啼哭声，成灾睁开了眼睛，但此前他并未睡着。荣美子抱着婴儿站在酒店大门口前，能看得清楚是因为天色已亮。成灾看着表，早上六点多了。他站起来走进荣美子，但停在几米外的地方。他认为自己有感染流感的可能，但这样的用心可能已经没有意义。既然美宝和山西发病了，就有可能所有人都已经感染了。 真早啊， 成灾招呼道。荣美子吓了一跳，回过头来。 早上好，是被小宝宝的声音吵醒的吗？ 荣美子轻轻拍着婴儿的后背说道。 不是，我刚才就醒了。哎，睡得好吗？ 荣美子微微一笑，摇摇头。 不太好。 啊，身体感觉怎么样？ 现在没事。对了，没看见明日香小姐呢？ 成灾咧了咧嘴， 她可能和我弟弟在一起。 东树也不在， 好像是夜里出去了。 为什么？ 这个嘛，说来话长了。 成灾正在想该怎么开口，蔡蔡美过来了。 东树他们回来了吗？ 还没有，我正跟白木太太说起呢。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啊？ 荣美子看着成灾，又看看蔡蔡美。 山西先生发病了，流感。 荣美子屏住呼吸，伤感地垂下了眼帘。 他还好吗？ 他躺在紧急出口旁，我跟蔡蔡美小姐把他抬到沙发上了，病情挺严重的。 连山西先生也…… 荣美子低下头，又抬眼看着蔡蔡美。 那个，美宝的情况怎么样？ 体温还是高。小美宝有什么慢性病吗？ 应该没有。 那就全看她自己的抵抗力了。我会给她多喝水的。 荣美子皱起眉头。 蔡蔡美小姐也累了吧？我来替换也行。 我明白你的心情，但不能让你也病倒。 但我觉得自己不会感染。 为什么？ 我去年得过，应该有抗体。 哦， 成灾点点头。 这是好事，不过也不能绝对肯定，流感也是有各种类型的。 可是完全丢给你和蔡蔡美小姐，我心里不是滋味。美宝是我的女儿啊。 谁和谁是一家人，现在已经没有意义了。这个世界上只有我们了，没有家人，也没有外人。我们应该考虑的只有大家怎么样才能生存下去。 不知是否接受了成灾的话，荣美子低头沉默不语。她继续轻拍婴儿的后背，婴儿看起来很安心，不再啼哭，睡着了。 谢谢你，白木太太。不过我没事，我接种过疫苗，应该不容易被传染。 还有，你来照顾永仁是很重要的。在这方面，蔡蔡美小姐虽然是护士，恐怕仍然不如你，因为只有你有做母亲的经验。 然而荣美子摇了摇低垂的头。 请别这么说，我根本不是个好妈妈。 为什么？ 成灾有些疑惑。 因为…… 荣美子抬起脸，但随即又垂下视线。 没什么。 总而言之，这里的事情就交给我们吧。 荣美子轻轻点点头，抬起脸。 明日香小姐和你弟弟去哪里了？ 还不清楚，我想他们是去找医院或者药店了。躺倒的山西先生身上盖了毯子，也许是他们做的。大概是因为山西先生发了病，他们就孤注一掷了。 孤注一掷？ 嗯，找药。我想他们是出去寻找治疗流感的药，恐怕是我弟弟提出的。唉，真是个轻率的家伙。 真的吗？如果有达飞就帮大忙了。大概山西先生是被美宝传染的，所以完全可以认为其他人也都在潜伏期。 我明白， 可半夜出去不可取，怎么说也该等到早上啊。 成灾咬着嘴唇， 带明日香出去也有问题，要去他一个人去就行了。 可我们规定夜里不能一个人出去， 即便是两个人走远了也不行。原先的意思是不得已要走出建筑物时不能一个人行动， 他们大概是觉得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安全。 蔡蔡美竭力为东树辩解，而成灾双手抱在胸前。 这种时候恰恰相反，如果是碰运气也该东树一个人去。 为什么？ 就像你说的，他们两个人也可能已经感染了，无法保证在找药途中不会发病 啊。 蔡蔡美和荣美子同时啊了一声，张口结舌。 任何一个人发病都会拖累另一个人行动，两个人都寸步难行，这样一来就找不了药，即使找到了也送不回来，之后另一人也可能染病，两个人去发生这种事的可能性就高了一倍。 两个女人看来从没有这样想过，愣住了。 可是一个人去不是更加危险吗？因为没人帮忙，动也动不了。 那也只有一个。 什么意思？ 我们失去的人数只有一个，两个人去危险性翻倍，失去的人数也会翻倍。哪种更好？想一想就知道了。 失去？ 蔡蔡美不快地低下头。 为了救别人豁出性命也不是不行，但不先考虑最坏的局面就行动，那不过是逞英雄。东树应该自己去冒险，即使发生最坏的情况，也可尽量减少剩下的人的损失。不这样想，冒险就没有意义了。 在两个女人陷入沉默的时候，成灾视野的角落里有什么在动，一看小峰站在那里。 怎么了？ 小峰定睛看着成灾，咳了一声，随即嘴一歪蹲了下去。 小峰先生。 小峰伸出手制止要冲过来的蔡蔡美。 别过来，我中招了。 他喘息般地说道。他身上发生了什么显而易见，成灾被绝望的念头侵袭，但仍然缓缓走上前。 感觉怎么样？ 烧的大概挺厉害的。 小峰想就地躺下。 不能躺在这儿，我扶你去沙发坐着。 小峰由蔡蔡美搀着挪到旁边的沙发上，坐下之后他瞪着成灾。 就说嘛，就因为那黑社会下搅和成了这个样子，真是从天而降的瘟神，这样下去大家全都会完蛋的，怎么办啊？ 对不起小峰先生，传染给你的大概是美宝，即使不救那个纹身的人，也许最终也会这样，不是九我先生的问题。 小峰嘴角扭曲。 是谁传染给小美宝的呢？就是那黑社会吧。九我先生，你说过要排除威胁我们生存的人吧，既然这样，不是一开始就得排除那家伙吗？ 可生病也控制不了啊。 大家都挺同情那个黑社会的嘛。 也不是。 蔡蔡美说着，目光转到成灾身后。成灾回过头，见身后站着何赖。 还好吗？ 舒服点了，口干，想喝点东西。 啊，我去拿点水。 荣美子抱着婴儿向餐厅走去，何赖看着小峰，小峰移开视线，何赖哼了一声。 东树他们出去找药了。 蔡蔡没对小峰说， 弄到药的话，情况就会马上好转。在这之前，先忍忍吧。 小峰默默地摇头，在沙发上躺下。此时荣美子拿着瓶装日本茶回来了。 我来吧，最好还是不要靠近他。 成灾接过塑料瓶拿给何来。 喝了就马上休息。 何来握着塑料瓶看着荣美子。 有婴儿啊，而且老头子也躺下了。 原先没有任何关联的人正在相互帮助活下去。 何来说着打开瓶盖喝茶。 你要负责看好那个瓶子，注意千万别让其他人喝。 我明白。 何来转身朝休息室里侧走去，但随即止步回过头来。 如果不在这里 会更好的话，请明白告诉我。我不想跟把我当麻烦的人待在一起。 程灾思索片刻后答道， 当然，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会毫不客气地告诉你。 何赖哼了一声，瞥了一眼小峰，又迈开步子。小峰已经在沙发上入睡了。 那个，程灾先生，我要开始准备早饭了。 等一下，我也来帮忙。 可是， 程灾轻轻晃了晃头。 专人看护已经没有意义了。既然餐厅那边都出现了三个病人，那有可能全体发病，只能请大家都帮忙煮饭看护了。蔡代美小姐，这样做行吗？ 我也觉得这样好。 好，那咱们走吧。 程灾催促荣美子一起朝餐厅走去。程灾把情况告诉了太医和户田等人，二人已经知道小峰发病，很担心接下来就是自己。 啊，我小时候啊，有一次严重到班里都停课了，结果我第二天还是倒下了。以为自己没事的时候是最危险的。 太医摩挲着肚皮说道： 哎呦，我觉得我肚子疼。 你弟弟他们什么时候回来？ 不知道，他们去哪儿了也不清楚。 那去找他们不好吗？ 那不行，去找的路上发病了怎么办？ 哦，对啊。 真没办法。 户田直挠头。荣美子开始准备早饭，程灾也来帮忙。因为病人多需要熬很多粥，水和米都有，但煤气瓶越来越少。没有患病的人早饭只好吃冷的袋装熟食或者罐头。吃完饭，程灾请太医和户田帮忙，在酒店大门前起一个简单的灶，能否煮饭已变得生死攸关。 那两个人去哪儿了？ 太医望着远处， 不会是死在什么地方了吧？ 呸！乌鸦嘴！ 话一出口，他连忙捂住嘴。这时，蔡蔡梅走过来：“ 那个，求我先生， 怎么了？ 何赖先生不见了，小峰先生的靴子也没了。” 你说什么？ 程灾咬住嘴唇。 多人精品有声剧《悖论13》，欢迎大家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